这些地方都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哈。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目的地呢，之前确实有一场非常严重的地质灾害。 是的，我真的是记得上一次全民关注这个地方还是因为地震。 是的，是的。说到玉树呢，大家都在关心地震之后的玉树是什么样子，当地的人民是否安居乐业了哈？ 他们是否真的是幸福的生活着呢？ 是的，今天我们找了一位见证者，因为他刚刚在那边待了8天的时间，是不是？ 对。 而且呢，他是超级地形达人，而且拍的文字图片沁人心脾的一个人。 哇，那个文字看了之后真的深见其功底啊。 是的，我们一会儿要我们口播一下他的文字哈。 好的好的。 小乔帮主欢迎。 Hello, 大家好。 Hello。 小乔是个特别热心的北京姑娘哈，阳光开朗。这次去玉树你的感觉，因为很多人没有去过玉树，你去过之后有没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对那个地方的认识？ 哇，一上来就已经开始要聊到这个了。 先说说你的感觉，你说说感觉吗？ 对，其实我跟所有的朋友是一样的，这个玉树是我藏地这个旅行的第6站，然后对，我一直在走这个高原自治区嘛，所以我跟大家一样，之前真的是因为地震，然后所以才知道玉树这个地方。所以当这次我进入到玉树的第一瞬间，我只能说我的感觉真的是焕然一新， 真好， 惊艳 啊！ 对，而且它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它完全是一个新玉树新风貌， 真好。 对，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城市建设相当棒哎， 真的感谢国家的支持，就 是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成果。 对， 没错没错，你看到它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哇塞，一点都不相信， 是不是？ 对， 哇，这个感觉好激动啊，让人觉得 是 吧？是 的，是的，大家都说我也要去玉树看一看。 大家一定要去玉树看一看哈。到底呢？十分钟资讯之后，我们的小乔在玉树待在这8天有什么自己真正的一些体会哈？我道道还有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了哈。 对， 好， 小乔休息十分钟了，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现在的玉树是什么样子。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播报一条刚刚收到的信息哈，这条信息报报来一下。 对，来来来，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常开馆的一个公告。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2018年9月3日，也就是星期一啊，将正常开馆，欢迎广大观众前来参观，特此公告。 是的，大家就是这个消息哈。第一条信息来自于刚刚这个道道的播报，第二条呢，我们的之前说四大公园正在完成住户的腾退的问题。 哎呀，腾退， 腾退，对，景山、中山、北海、天坛扩大文保区开放的面积，了解最新的情况啊。 好，记者今天上午从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中山、北海、天坛4家市属公园，现在已经完成33户住户腾退工作及腾退区域历史景观恢复的方案设计。截止到今天，4家公园共腾退房屋面积7785平方米，其中文物建筑面积418平方米，其他房屋面积7367平方米。腾退之后呢，这4家位于中轴线上的市属公园将扩大文物保护区开放面积38256平方米。 是的，据景山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公园自今年7月开始，仅用1周就完成了观德殿建筑群的3、4进院落的生产用房、库房的搬迁啊，园内4户居民完成了腾退，预计2020年3、4进院落的将完成一个修复，恢复历史原貌。届时，观德殿区域将实现对游人全面的开放，开放之后将扩大游览面积，达到5857平方米。谢谢这四户居民完成腾退的这个配合啊， 配合，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反正这个为了我们的申遗嘛，是不是？ 是， 为了我们的这个文化保护，大家都做出了非常 常大的贡献哈。 嗯嗯。 对，而在对腾退区域后的这个文保修缮方面，中山公园腾退地区已经完成了全部景观的恢复，增加绿地304平方米，已经正式开放。北海公园呢是将腾退区域纳入万佛楼大佛殿建筑群复建遗址的区域，目前已经完成该区域的遗址保护方案，预计明年该区域将具备开放的条件。 是的。 那天坛公园的南，就是天坛公园南内坛墙及广利门已经进行了阶段性的修缮。 嗯， 那另外呢，还有像是机械厂、太原门办公房，以及住户搬迁腾退，也都是天坛恢复完整性的又一次历史推进。 是的，截至今天的天坛公园腾退房屋面积达到了8716.53平方米，其中文物建筑面积248平方米，其他房屋面积8468.53平方米。按照规划，未来天坛公园绿化美化的整体的修缮面积预计是31000平方米，扩大游人开放面积22400平方米，计划2019年5月面向游人开放啊。 嗯， 那届时用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中轴线的场景呈现在市民和广大游客的面前。 对，恢复中轴线的原貌。 对，也是先让向那些腾退的居民深深的敬意，谢谢你们啊， 致以谢意啊。 是的，来关注神农架的一个事儿哈。 对， 你发现没有？9月1号起啊，好些景区开始调票价了啊。 是的，又开始降价啦。 嗯。 降幅最高可以达到25%。 是的。 嗯，据悉呢，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这不就是明天吗？ 明天。 对，我还以为我说，哎，九月份离我们还很远哈。 哎呦，过去了，明天最后一天了。 是的，拜拜。 拜拜了。 对，神农架生态旅游区内6大景区的门票全面降价，其中天堰景区的门票价格降幅最高达到25%，这也是神农架贯彻落实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务实之举。 大家了解，神农架是国家5A级景区哈。 嗯嗯。 神农架在降低门票价格的同时，着力提升配套服务能力。像18年以来呢，已经开通了武汉、重庆、西安、郑州、宜昌等地的旅游直通车。围绕旅游加要素产业链逐步完善，像那个百花蜜、山野菜、生态酒、中草药、云雾茶为主的农林特色产业体系日渐的成熟，周边非常完善， 非常完善。而且呢，它的旅游综合执法局和旅游的黑名单以及红黑榜发布机制也是非常的好啊。 嗯， 也持续为规范旅游市场保障护航。 对， 那通过提升西南一线，完善原有景区的接待品质，打造东北一片，开发东北部的旅游区，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引领景区经营者变革的一个运营思路，这是一个很大的体系啊。 嗯， 探索了业态并举的旅游经验方式，把山门打开，以更实惠的价格迎接8方来客。 是的，山门打开之后呢，就在今年哈，神农架生态旅游区已推出了乘坐飞机享受景区门票的优惠。 哦， 就是你坐飞机来哈，避暑度假门票优惠等系列的政策，国内外的游客纷至沓来，清凉的神农架旅游热度始终不减。 那像 好地方， 国际曼城、全国10大生态旅游目的地、国人最向往的10大康养目的地等众多荣誉再度加深，全都给了他啊。 是的， 神农架一跃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旅游目的地。9月1号呢，在执行这个门票价格，会让全民更为轻松的共享神农架保护与发展的红利。 是的，神农架就在我们的眼前哈。这个那么多的便利哈，希望大家去感受漂亮的神农架哈。 没错。 第三的来自于广州市的一个信息哈，我们简单说一下。其实记者昨天获悉，广州市文广新局启动了广州市博物馆统一标识设计作品的征集。据悉呢，统一标识拟于年底评选出炉，优胜奖获得奖金20000元哈。 对。 还有一个具体的 来说一下，12月底前公布评选结果， 对对 对，届时评选优胜奖1个，奖金20000元，入围奖9个，奖金8000元，另设推荐奖金3000元。如果推荐的作品最终获得优胜奖呢，推荐人也可以获得3000元的奖金哈。 是的。 征集时间就是即日起到10月26日， 还可以准备准备啊。 对，然后它有一个官方的邮箱，就是广州的 JZ 啊，这个首字母，还有 bwgtybs@126.com，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是的，是的，这就是一个设计的方面的一个比拼哈。 是的，博物馆征集统一标志。 是的，希望各位多多参与哈。后两条来自于国外的信息哈。最近一条信息告诉我们，中国现在的游客哈，去老挝这个地方的数量显著增加中。 哎，这是这个 遍布世界各地啊， 中国的一面孔啊。 是的，根据这个2017年老挝旅游统计报告显示，去年的六年里，过去的六年里啊，那赴老挝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显著增加，预计中国将成为老挝旅游业重要的客源市场，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那就是12年的时候，对不对？ 对， 12年我们看到有20万中国游客去老挝玩了，随后逐年上涨，至2017年达到多少？ 63.9万人， 很高的比例。 我的天哪， 三倍多啊！数据还显示说，中国游客数量呢，占老挝去老挝外国游客比例从2013年的6%上升到2017年的16%哈。 是的，照这样的态势，以后会越来越高的。 对的，报告指出，目前正在修建中老铁路，中国老挝的铁路，改善后的陆路交通将为老挝带来更多的中国游客啊。 对，这样就交通就更便利了吗？ 是的。下一条远了， 下一条远了，我们去到南美看看啊。 远了。 但是呢，是一条好消息。智利、阿根廷将对中国游客实行单一签证，南美游有望走热。哎，这单一签证怎么理解呢？ 了解一下哈。 了解一下。 近日，智利、阿根廷的外长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这个签署一个协议哈，决定两国将对中国游客实行单一签证，以方便中国游客入境两国旅游。记者从旅社了解到呢，以往签证难、直航班次少，都是制约中国游客去南美旅游的主要难题。未来随着签证政策的便利化，无疑将带动中国的朋友去智利、阿根廷两国及南美旅游的热潮给掀起来喽。 对，朋友们，我们走。 上路了。 对，根据协议呢，从明年1月起， 2019年啊， 中国公民只需向智利、阿根廷其中的一国申请旅游签证，便可赴两国旅游。那两国呢，将对中国公民签发带有阿智旅游标签的旅游签注。 阿智， 对，两个国家嘛，持有此签证的中国公民必须首先进入签发国，然后可在90天内在智利与阿根廷之间多次出入境。对，就是。他们两个是统一发放了，这样 是的。相关的一些旅行行业的负责人说，像旅妈妈负责人说，单一签证实施之后呢，签证整体花费、签证便捷性都会较大改善。另外参考以往像塞尔维亚、波黑等小众国家的经验，一旦签证利好后，像智利、阿根廷、阿智啊，均有可能成为出境游黑马目的地。 那是肯定的，对。如果要是不从美国转机的话，就更好了。 是的，此外呢，众信也是相关的方面表示说，巴西奥运会落幕之后，南美国家对国人说更加熟悉哈。随着国人出境频率的提高，出境经验的丰富，出游目的地的势必扩大至全球，南美洲市场呢，释放出更多的利好政策之后，那很多人会去的。 对，但是虽然说这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哈，不过呢，还是会存在一些阻碍。 怎么呢？ 业内人士也表示了，说虽然明年起智利、阿根廷将对中国游客实行单一签证，但是这两国本身的签证办理难度都是比较高的，不管你办哪个。 对。 而游客如果要持有美签、申根等签证，会大大降低办签的难度。 刚刚说完。 对，但是现在呢，如果你美签的话也很困难。 是的， 是的， 就是反正是大家去这个大使馆的时候啊，去那些签证的时候呢，按部就班的啊，一步一步的溯源哈。 素颜到时候不认识你， 对，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想法， 就是大家该化妆化妆啊，不然的话真对不上号。 这个希望大家去感受这两个国家的漂亮哈。时间来到11:47，马上有请我们的小乔帮主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我们注意到哈，在小乔帮主7月26号的晚上11点24分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 对， 感慨了， 读一下， 整一下，整一下啊，小乔的音色啊， 哎，那小乔你来， 没有，你来。 有一束光，它透过明亮的双眸，在流淌的河水里唱出了清澈动人的歌。高原的风吹过姑娘的发丝，不为遇见，只为贴近你的温暖。 怎么样？哎呦！ 你的温暖， 自己听到自己的文字的时候是这种感觉， 是的， 自己写的， 浑身酥麻，对不对？ 对，有点接受不了， 有感而发了，对不 对？ 对 对，确实是有感而发， 是 的。其实让我们看到那拍的照片也是美到极致哈，光线、背景以及人物， 对我们 完美合一。对对对， 真的 和谐统一， 这个简直了，就是它那个 光 光真的非常好，就说明当地的那个 天气 啊、环境啊都非常的棒。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小乔帮主，超级旅行达人，欢迎 小乔帮主。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乔帮主。 其实他们也很辛苦啊。 是啊，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8个月时间，有4个月在外面跑啊。 对，然后回来还要去各种录节目呀，还要写这个录书啊之类的，是不是？ 但是很开心啊， 对 啊， 对，辛苦也很 开 心， 对，没错。 对，出去地方玩啊，感受到那个当地不同的感受之后呢，回来就会有就像充了电一样。开始另外一个感觉， 没错，我们都管这个叫重生了一下， 重生了， 洗礼了一下， 对，每一次都去涅槃， 对，而这个地方更适合重生，更让适合去反思一下，对吧？ 对，没错，刚才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都想跟着唱起来，真的是，这个地方给大家的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会让你真的人生是重新有一种洗礼感的。 其实每次小乔来的时候，小乔的表达言语都非常的专业， 对， 就是 精准， 他是所有 KOL。里边普通话最好的一位 哦，真的吗？ 啊，对， 好好， 真的是 的。 第一次见到他，播音员吧，他有在，你有在做这些都工作， 对 吧？ 我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录些小电台， 对不对？你看， 对，你看，就是音色啊，包括这个咬字都非常的清晰。 哇，谢谢你们两个，太会夸了。 行，其实主要想让你好好说。 哎呀，不要乱好好说。 开玩笑。玉树之前，我们这个所有的朋友，其实我们电台也做了系列的报道。 对对对， 发生那次灾难的时候哈，大家对这个地方呢心怀一些担忧，确实是这样。我们一直没有去过，现在也想听到，就刚刚我们在一开场的说的，焕然一新，超出预想， 对， 哇，这个太激动了， 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啊。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时候也距离玉树的地震，我应该算了下来可能是有8年之久了。 想 对，我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啊！我说真的，我当时接到我要去玉树这个的时候，我当时说，我感觉好像是没几年的事情，但没有想到一算起来已经8年过去了， 是吧？ 对，所以可想而知，这8年当地的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是，因为其实相当于说，他把一个这个老的城区可能已经就没有了， 是的， 对，它相当于是一个新建的，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它的时候，真的是由内心产生了一种向往之情，对， 哇， 你没有想到这个城市原来是这样的，没有想到它建设完以后是这样的， 焕然一新， 对，一切都没有想到，其实是， 一切带着想象去了哈， 对 啊，当然我们知道啊，从北京到玉树这个地方，你们是通过火车这样海拔渐进的方式去的，对吧？ 对，因为我们这次没有选择直接飞到玉树，我们是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宁，然后从西宁再直接坐公共汽车到共和这个地方， 哇， 到共和休息了一晚上，然后我们第二天用了一天的时间才到玉树，可想而知这个路途有多遥远， 是有多么的辗转， 真的是 40来个小时， 对，真的是很遥远， 值了， 真的是40来个小时，对，一共8天的时间，其实逃去路上的时间没多少了， 对，没在玉树， 5天左右， 对，差不多5天的时间， 刚刚我们道道都问他说，这玉树5天够不够？ 够不够？ 小乔说， 远远不够。对，如果给我更多的时间的话，我在那待上10天半个月、1个月，我都愿意。 也很开心。 对， 其实那这么说的话，玉树很吸引人哎。 对呀。 对，因为它每一个地方，其实它那个地方就不能说是全是景区，就是说整个高原地区的风景是处处是风景，处处是油画。 对， 我特别同意这个。 因为他也去过西藏嘛， 对， 他也去过的。 就是你坐在车上也好，你走在路上也好，不管你去任何一个地方，美景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没错。所以你不用非拘泥于我要去到什么什么地方， 是 不用的，在那个地方 处处都是景色， 对， 当然景色很美，但是自然环境在那摆着，海拔在那摆着， 对 对， 去玉树之前先跟想要打算去玉树的朋友打个预 预防针哈。 嗯， 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高原反应感觉怎么样？ 对，我其实在各个地方都会被人家问到说 对 玉树的这个高反的问题。 是， 是这样的，我总结了一下，虽然我可能去过，这是我第六站，我刚才已经说过第六站 有经验了是吗？ 对，其实前几站我没有，老实说我没有高原反应到那么严重。 哦， 玉树呢可能是有一些不一样，就是说它的相对来说平均海拔是比较高一点的。 哦， 嗯，可能它都在 3800左右。 对，都要3800或3800以上。 哦，哎呀，有了有了。 对，所以说我这一次到玉树的感觉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严重的，就是我会稍微有一点头蒙蒙的。 嗯， 倒不至于说那个多严重啊，但是就第一天去的时候会有一点蒙蒙的。 这算好的了吧。 嗯， 这真的算好的了。就是我高反的时候那不是蒙蒙的，那是头疼欲裂。 欲裂炸的。 对 对对， 炸裂。 这个所以现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就普及一下，就是说高反这个东西不要把它太这个妖魔化，不要太害怕它。 嗯， 但是也一定要注意，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在休息上啊，包括你是不是这个提前要把这个身体调整一下啊， 睡眠。 对对对，尤其是睡眠质量这些。嗯，包括你到了那儿你高反其实是不可避免的。真的是就是， 嗯， 我们从这个 海拔那么低的 去，就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 对，但是我也跟当地的这个朋友聊了一下。 嗯嗯， 他说其实呢就是有很大一部分是你这个心理问题 啊。对， 你对他产生了恐惧。 哦哦，对， 然后你又觉得新的环境我不适应，所以你心理原因会很大。对 对，其实大家就直接去就好了。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像提前大家都说吃红景天呀， 啊， 什么的，我个人觉得是没什么用的。而且你 对心理作用， 对，你吃的越提前，你就会有自己心理建设啊，我一定会有高反，所以我要预防。 对， 但实际上你不一定会遇到。 嗯， 对，所以你是一定，但是这里面还是要说，首先你要保证自己的身体是身体素质是很健康 的 一个状态啊，尽量不要去感冒啊。 嗯， 也不要很那个说我去了就很高兴。去玩啊，去跳，哎，这个都不要。 还记得草原不是那个高原 KTV 那个事儿吗？ 对， 你一定要平缓一点，慢慢的去适应这个过程。每个人都会有过程，不要去恐惧它，去慢慢接受它。 是的， 对， 我们只是把这预设告诉各位哈。 对， 就是也是看运气，对不对？ 对 对对，时间还有一分钟，告诉各位，这些预设呢都是我们在心里作祟。到达那个地方之后，只要平常的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展开行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尤其是心理恐惧不要太大， 对吧？ 嗯， 你心理不要。太重了。 当你看到那些美景的时候，你就忘了什么是高反了。 对，聊一起苹果，来呼一起。其实我们知道有两个朋友也是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到那儿，一下就回来，那也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好， 对，这个也很 这团游真的 挺可怜的。 对 呀，啊，你说好不容易跑到好去了。 对呀，啊。 关键是这样很遗憾啊，玉树的美景一眼都没看着。 对，他确实一眼都没看到。 上半段我们了解大概的情况之后，大家了解了基本了解哈。下半段小乔帮主眼中崭新的玉树是什么样子。 是的， 一个片花和我们的这个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不要走开哦。 好， 马 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小乔帮着 玉树，帮助我们帮团建了。 对，玉树临风的玉树哈、啊，小乔有这种气质，看到了他的微信朋友圈，八天发了老了照片和感慨了哈、 嗯。那确实太出片了，我觉得。 嗯，这个地方就是随手拍都是大片， 对吧？ 对、 嗯。咱们从哪一页开始分享呢？ 哪一页？ 对，哪一页？ 对，其实这次我主要是这样的，因为每年在玉树，它的7月25号左右都是他们这个传统的玉树的赛马节。 看到你拍的照片。 对，我们是依着这个赛马节，然后主要是围绕这个赛马节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盛况啊，可以说是空前盛况。 周彤，你怎么了？哎呀， 周彤，你这是又 我插话了 啊！你来， 我就觉得你看咱们作为平常在海拔低生活的人，去那儿啊，滑滑的就差不多，人家还赛马， 没错， 对， 人家那个体质怎么练？ 人家的那个肺叶可能是偏大。 他们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反应吗？赛马、 生活在那儿的人肯定没有啊。 对啊，他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 我们只能去观赏。 他们来到中原是最痒的。哎呀，什么东西？哎呀呀！ 全程昏睡。 对， 没错，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开玩笑。现在的他们也会这样开玩笑，对啊。 赛马节很盛大吗？那个节？ 因为它是这个玉树当地的一个传统的节日，所以说可以说基于在玉树本地可以十里八乡的人，基本上都在那天都会赶到。而且我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玉树是唯一一个它所有的景区都不收门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点赞。 对，你说这里的景区你没有所谓的门票这一说，你就去就好了。 他们的旅游收入怎么来呢？我在想。 对，所以我也在想。 对啊，怎么 这个问题我也在想。但是可能是不一样，在于就是因为它大多数是一些寺庙啊，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有 还是有 信仰啊，可能他们是因为这个会有一些香火啊等等这样的。 了解了 啊，可能就不是门 票 这样的。 对，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的景区都不收门票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当然了，我们就很开心啊。 是的。 对，那话回到说我们这个赛马节。就是我们在25号那一天，我们就去到这个赛马节的当天的这个盛况。我当天其实有一个担忧，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一下子涌进这个好大的体育场。对，就是而且他们是盛装出席，我其实是很害怕挤坏他们的衣服 配饰。 对对对、 他们穿的是民族服饰是吗？ 对，他们都是盛装，每一个人都是民族服饰盛装，可以说是把这个祖传好几代的这个。看到的蜜蜡呀什么的、全都带上了， 这简直就是斗艳大会，你知道吗？ 没错，而且相当漂亮。 一个女孩其实本身110斤，进你们场头140斤、30斤的配 饰，我觉得都不 值， 我觉得都不值。她那头饰非常漂亮， 估计得有全套加下来得有60斤， 厉害！ 对，而且价格不菲。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看这个都已经足够了， 很好， 而且就是眼花缭乱，我们根本就每一个都想看，看到什么绿松啊、 对对对， 每一个我们都想看，而且他们都是真的。 是的， 而且你想，哎呀，我的天哪，那个藏式像那个藏银啊、绿松石、蜜蜡， 很漂亮。 它那个颜色就自带 那 块的饱和度， 没错。 而且那边的阳光又非常的漂亮， 是的。 对，所以就是阳光洒到他们这个头上， 闪闪花， 金光闪闪。 哎，那我突然间有个问题， 男的什么样的？ 不，我也想穿这样一套，有吗？有能 我们作为体验者。 这一次我是自己带了一身藏服去的啊，对，当地也有，他有这个就是也有售卖的，也有当时帮你去做的啊，你要提前的去安排一下就好了。 那你能不能也给我香花蜜蜡？ 好贵的， 对， 男生 我想不起 啊，男生更多的像皮袍啊， 皮袍， 哎，对，皮袍，像 皮袍， 还有这个皮帽子啊等等，也是很漂亮的，而且他们当地有那个羽毛式的这样的配饰啊，因为他们这个属于这个藏族的这个同胞们，他们的那个羽毛式的服饰是我觉得特别好看的， 就很提 它是什么的羽毛呢？ 各种可能是飞禽的这样的吧，具体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哎， 隼啊， 隼是保护动物吧？ 隼是翼那个隼 啊，包括他们做的这个手上的配饰啊。 周驼，你这个想法很可怕呀，这都是动物园里的保护动物，好吧？ 俺就觉得就是鲜艳那个颜色啊， 对，又鲜艳又新鲜，我觉得很新鲜，看起来。 孔雀可以，隼就算了，黑的。 对， 赛马的话，就是大概怎么一个观赏方式呢？就是很多人在比赛还是怎么样啊？ 因为它这个赛马节要持 持续好几天，我们只是到了开幕式。那开幕式的时间就比较长，大概一整个上午都在开幕。而且它是每一个村子，以村子或者说以这个部落为一个代表，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个像运动员一样啊，有代表，对，有一个入场的式，入场这个式，然后你就看到他们有不同的，因为他们每一个村子可能跟每个村子他的服饰啊什么还有差异，哎，所以他就要展示一下自己这个，有的唱着歌啊，包括 真自豪 啊，对对对，特别漂亮啊。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一开幕的时候，就是有一群帅小伙子骑着这个骏马绕场一周，那个场景特别帅气。 哎，那个把你内存卡够一下，没内存卡， 对， 光拍他们， 这就相当于运动会打旗的那个 姚明。真的是这个阵仗很漂亮， 阵仗很漂亮，因为那个马蹄飞扬起来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又是在草原上，马场草原上 专属的声音和味道， 对，这是完全跟大家平常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他那个场馆是就是露天的， 对，露天的体育场啊，也是新建的露天的体育场啊， 然后他那一块草地就是也是围起来的，有一个范围吗？ 他们不需要围，他们遍地是草地，所以就不用围了，就直接在那里面比赛就可以。而且他们还有当地的牛啊、羊啊、牦牛啊，就反正都在那里跑。 快走，咱们选美去！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 牛 和 羊都去。 对，很漂亮啊！包括开幕式的时候也有这个他们的当地的歌手 演唱， 哎，演唱的那个高原上的、 绝对是真唱 啊！对，绝对是真唱，非常辽阔， 对， 好棒啊！ 人家没有假唱。 不需要假唱， 赛马节当天还是挺有趣味的这个地方。 是是是， 你真的会觉得快门不够用， 不够用， 因为你知道，就是它除了你要拍场地里的这些啊运动员也好，或者当地的这个选手也好，你看他看台上所有的这个人，他着装也是非常值得你去 盛会嘛。 对，这是他们一年一度的盛会。 二号能赢。 时间啊还有12分钟了、我们这个赛马会先到这儿啊，因为还有城市的浏览和这个感觉哈， 对对对， 再拎出一个感觉说一说嘛，我们从赛马场离开了啊， 从赛马场离开，因为我们抓紧时间要说一下玉树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景点。 是的是的。 那么对于我来说，玉树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其实我们都知道玉树其实是三江并源的一个地方，像澜沧江、这个长江和黄河哎汇源的地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去这个地方要打卡，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就是玉树对我来说很震撼的一个地方，就是新寨马尼石堆。那么这个石堆我要怎么说，要 有文字的石堆， 有文字的石堆，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太漂亮了。 好的好的，这个石堆必须得说。 说 这个石堆呢，其实是被誉为是世界文化遗产。为什么这么说，咱们都知道罗马有这个许愿池啊什么的，就像它一样，我们的这个新寨马尼石堆它是在海拔3600米，这个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祈福许愿之地。 没错。 哎，真的吗？ 真的。 对， 真的。 而且就是，对，而且它是唯一一个就是文字堆砌的。 是的。 而且它还在不断的增长。有人做过统计，可能是前5-6年它还是25万块，现在可能就又更多了，因为每天都有人在往上面堆这个文字上的这个东西。对，所以它 这个文字是怎么个 写在石头上？ 对， 对，写在石头上的。对，也就是有比如说有六字真言啊，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语言在上面。然后每天早晨都会有很多的人去那。 秀莲，你在哪儿？求定位。 你也别这，俺那在他心里活着 啊。好， 收书费吗？那个写字啊？ 所有景区都不收费。 哦，写字也不收费，石头也不收费。 写字的话，可能 石头从哪儿来呢？ 马尼石可能 随便捡， 就是随便捡 都有，对， 写就行了哈。 对，写就行，但是非常漂亮，因为它长年累月有古老的，有现代的，然后它有一些色彩的差异，再加上本身这个地方天高云淡，很多色彩都放在，包括经幡也飘在天上， 好 美 啊！ 所以这个景象是很难看到的，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 问一下哈，写完这个石头之后，文字深情的这个文字写完之后，怎么放到那里头？就是随便一扔，还是一放，还是工作人员给你堆得很整齐那种的？ 哦，这个要说一下，就如果大家去那儿的话，就是我听到当地有人跟我讲过，说你不要上去踩踏这个石头，因为都是他们许愿的东西， 对， 你就把它一个一个码上去就好了。 那如果要太高了怎么办？那往上扔吗？ 啊，不不不，他们也是。 也是可能因为它区域很大 啊、 哦，你也不会说放到那么高的地方， 了解了，了解了， 对，你就摆就好了。 嗯、这个够不着之后，我再开一个， 嗯， 对，再开一个， 对对对 对。这个地方也看到了小乔拍的照片哈、啊， 对，这个地方我是很推荐的， 嗯， 而且这个地方确实是值得大家去、 嗯。 你去到这个地方，你可以说是感受到很多人的那个祈福的那个状态， 虔诚， 嗯、 对，很虔诚，他们的信仰啊等等等等，你这个感受很强烈， 得去， 嗯嗯， 玉树这一站不能错过，嗯、 是的， 嗯嗯嗯。 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文成公主庙。为什么这么说呢？ 哦、 本身在这个玉树其实就是当年文成公主进藏时候的必经之所嘛。 嗯。 啊，那文成公主当年在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流传下来啊。 哦。 我们在当地听到了关于文成公主的故事啊，或者是 很多 啊，很多很多都是她流传的。 文成公主说：“我不想进去，我就在这待着。 ”对。然后，如果你要是到这个文成公主庙里以后，里面会有这个、当地的。这个也我们叫大师吧，然后他会给你详细的讲这个庙里面的一些壁画啊，你可以看到他壁画也很精美、 嗯、 啊，这些壁画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故事啊？ 讲解员类似的， 哎，他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包括你在这个地方你应该怎么样去虔诚的去 比较合适的体会这个氛围， 对，都要靠他来去说。 问一下小乔、嗯，就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是有人翻译还是普通话对普通话呢？ 大多数情况下，就是现在已经开放的景区是可以直接用 普通话 普通话去教、 哦、 啊。但是有一些，就像我们在赛马节碰到的一些藏民，嗯、他就不藏族人民，对，他就当地语言了， 嗯、 他就不会那个什么。 是的，是 的，是 的。哦，原来是这样。 嗯， 其实我们也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哈。 对。 温成公主这个地方大概需要耗时多少时间？我们去感受的话，你的推荐的话是？ 半天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开车到那儿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它每一个景区跟每一个景区离的还是有距离的。 嗯。 其实玉树就城市虽然说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可玩的地方范围很广。 对，可玩范围是非常广的。 刚刚到说到城市， 嗯， 玉树这个城市很现代化吧？现在 很现代化， 是不是？ 哇， 对。 形容一下给我们。 最现代化的就是我们到酒店发现 USB 口的插件都有。 哇， 对，而且它的酒店还有就是特意为玉树当地准备的，像这个氧气罩啊、 嗯、 包括我们酒店屋子里就有那种泛氧的那样的机器、 嗯、 你不用那个什么。 很方便。 对，非常先进、哦、这个是我见到的最先进的一个，可以说我在其他的藏区还没有看到。 就是如果有需要吸氧，直接就吸。 对，因为它 就 物理 加湿器一样，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哦，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酒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厉害厉害， 嗯、就格萨尔王酒。 是， 对， 这个酒店也算是比较高级的酒店嘛，在当地。 嗯，还好，我听说好像当地都差不多。 那挺好的， 因为它是完全新建的嘛， 嗯、 因为它就在格萨尔王广场它附近、 嗯、 啊、 嗯。 整个玉树市就是以格萨尔王广场为中心。 对， 那么这个广场。嗯，相当漂亮， 相当漂亮， 相当漂亮啊！这个除了中间是这个格萨尔王的这样的一个雕塑以外，它旁边就是这个所谓的小桥流水这样的、 嗯、 这样的， 嗯、 对它整个设计还是很、 哦、 很。 我以为还是那种，就是你知道，我还停留在三四线的那种广场， 对 啊，不是不是、 啊、一个圆形，然后周边有一些小店铺，然后大家都在这儿什么有点喷泉、啊， 颠覆了 、啊，完全不是这样的。 哦、 它这个景区可以算是景区了，其实、 嗯嗯、 啊，很多这个当地的居民就在这里。里面啊，他可以去散步啊， 嗯、 啊可以 去休养， 对，而且他晚上还有这个音乐喷泉， 嗯 啊，我觉得这个还对你没有想到高原上是这样的一个景色， 而且那个小乔说很多顶尖的设计师会参与到设计当中， 对，我们当时 有一些设计馆、博物馆什么的， 对，玉树的什么博物馆啊， 嗯、 玉树的这个图书馆啊， 嗯、 都是非常新锐的设计师的 新锐啊。 新锐，我跟你 而且很著名，好像是听说是鸟巢的设计师吧？ 哇， 很厉害，嗯，所以当你看到玉树城市是这样的时候，就完、 嗯、 就你。印象中的那个二三线城市 没有了， 就不一样了、 嗯、 没有了没有了哈、啊、看来这个地方非常的吸引大家去玩哈。 对呀、 啊、重建后的玉树让我们焕然一新， 嗯， 当然有这么好的城市建设，那饮食配套你觉得怎么样？因为吃饭也是有一个问题嘛，对吧？ 啊， 我们身体又不怎么舒服，得吃好吧，对不对？ 其实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 啊， 一个呢就是玉树本身市区里啊，市区里的话，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嗯、 你不用担心说我吃的会有什么、 嗯、 那个 不习惯的， 对，像川菜馆子啊，像 有的是、 啊、有 的是、 啊，对，大家不用这个不用担心， 太好了、嗯、 啊。不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巴塘草原上玩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黑牦牛的帐篷、 嗯、 啊、 哦， 就是这个地方是纯的一个当地的藏餐， 哦、黑牦牛帐篷， 啊、对，这个帐篷也是当地很出名的， 嗯、 不过去的话要费一点周。 周折。 其实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路并不是很好走。 对， 大家一定要有注意， 一定是要有这个。 对， 而且你去在玉树的话，基本上都只能是自驾。 哦， 没有这个 徒步是不太现实的 啊，太遥远， 太遥远， 太遥远。对，那这个黑牦牛帐篷是我们在去到这个结当地的一个寺庙的路上啊，拉卜寺的一个这个路上的啊，它的这个吃的东西，我可以跟大家说，真的是好东西。但是你要吃的话，真的是有要需要 很大的勇气。 对，因为 好东西， 所谓因为我们都知道玉树啊，它这个地方产那个冬虫夏草 哦 啊，对，而且就是它给我们吃到的第一个东西啊，像类似于就是当地的像虫草一样的东西啊，但是它可能不是冬虫夏草那个级别。你吃到它的时候是要勇气的，因为它是 很苦吗？ 说不上的那个味道，干干的，但是它放了很多酥油进去，又油油的，就是能量应该是很高，营养应该是很高。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大家用。用香油泡折耳根，把它跟这种 差不多，但是虽然是营养很丰富，或者说是这个， 这是开胃菜吗？ 对，这 第一 道菜， 口感真的非常的奇葩。 后边怎么样？ 后边的肉食这就不用担心了，这种肉食还是不错的。牦牛肉可能会大家吃会有一点点干，但是还好， 还好。 但是我觉得有了第一道菜的洗礼之后，可能肉菜吃不进去。 我跟你讲，他们一般是把， 但是藏式的包子很好吃， 对啊， 是吗？ 包子很好， 肉糊的那种， 对对对，藏式的包子 有汤的那种吧， 对， 吃 一吃还会喷出来的那种啊， 好棒好棒， 这个是很好吃， 做到身上啊。其实人家呀，这个店家都是有这个就套路和头绪的，第一道最难吃给你上的，越来越好吃，哎， 对，但是他有的顾客接受不了，第一道菜哎不吃了， 那煮了， 对。 后面有好吃的， 对不对？ 对的。 有甜的东西吗？ 有甜的， 对吧？ 有一个类似于像他们虽然没有当地的名称啊，但是很像是我们吃到的那个江米条似的那种，外面都是糖， 裹的一层糖。 对对，但是它其实是一种面食，但相当甜，我特别喜欢吃那个， 是吧？ 对，我觉得甜食真的能让人幸福，感觉。 没错， 对，尤其吃了第一道菜。 我就是在第二道吃到这个甜食的时候，觉得幸福感爆棚。 哇，太棒了！ 是是， 对。 白天呢，我们会了解到这个算是藏区了哈，阳光通透度、人民朴实度那是无可比拟的，漂亮极了。夜晚的玉树，因为它是重建的城市嘛，灯火辉煌嘛，还是会一点点的安静啊，给你的感觉。 其实整个城市来说，它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城市，那么可能八九点钟以后就很 安静了 。这个小城是很安静的，但是你如果说是进入到他们的夜生活当中， 模式当中会有体会吗？ 你也会觉得他们很有趣，因为他们经常会在一起唱歌啊， 载歌载舞， 对，这个是很有趣的。然后你而且每个都是歌唱家， 对，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 天生的，每个都是歌唱家， 是的，他们有自己独到的娱乐方式哈，并不像我们都市里面啊，我们去个酒吧去唱个 KTV 啊，几个三五好友去吃个夜宵大排档什么的， 对， 他们就是在露天席地而坐篝火， 对，你还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那个舞蹈啊 啊， 包括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创作的歌曲，有很多都是自创型的歌手， 对，然后把酒言欢。人生几何， 对，这个夜晚还是挺有趣的， 相当有趣哈。晚上再看看，抬头看看那个 满天星星， 满天星星照着我们脆弱又紧张的灵魂。 哎呀妈呀，还脆弱又紧张的灵魂。 在城市就是有时候会这样的， 对， 这个灵魂易碎啊， 到那儿都是放松。 对，我们到那里呢，让自己扩大化，然后呢回归化，就自然就是这么淳朴。我们不用那么多的设防在心里头， 没错。 回来之后呢，也要面对反复的人生。但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变好嘛， 对 不对？ 没错， 我觉得出去玩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涤荡的过程，很重要，很重要哈。还会再去吗？比如说再邀请你去玉树，还会吗？ 去啊， 还去。 我如果要是去的话，我一定要留很长时间， 在那感受一下。 对，没错，因为你们知道，就这次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没有去到那个通天河的那个唐僧赛经台。其实我还挺想去， 是吧？ 我们只是路过了一下啊。 对， 去那个台子上，我也晒晒金。 对， 玉树其实也有一些小镇的风貌，是不是？ 他们有一个特别古老的那个藏族居民的那种小不能叫小镇了，就是古老的这样的一个 生活区、 生活区、民区。 而且它跟所有我们看到的藏族的这个建筑还不一样，它有点像堡垒一样。 哦， 所以我在猜测，当年它可能是因为一些 作用， 一些实际作用会存在在那儿。现在的居民已经不太。